上一次同大家系讲《申命记》一至三章，讲咗好多系犹太人、以色列人嘅历史。我哋话从以色列人嘅历史啊，或者过去啊，可以帮助我哋系检讨过去，系展望将来。今日系讲《申命记》嘅四章同埋五章，从神嘅话语当中，我哋系能够认识我哋所敬拜嘅呢位真神。今日嘅大纲其实系好简单，有五点我哋一起嚟系睇。第一点就系我哋敬拜呢位神，佢系绝对有主权嘅神，我哋系需要系听佢嘅话。第二点系佢系独一嘅神，我哋单要敬拜佢。第三点系佢系智慧嘅神，我哋需要系学习佢嘅智慧。而第四点系佢系守约嘅神，我哋系需要敬爱佢。第五点系佢系公义嘅神，所以我哋系要服从佢。等我哋一起嚟先睇睇第一点，佢系主权嘅神。喺度约翰福音四章四十二节经文话俾我哋听，神系灵，所以我哋系需要以心灵诚实嚟敬拜佢。好多时我哋都会讲，我哋敬拜神要用心灵诚实。Abraham Joshua Heschel， 佢系一个犹太人嘅学者，佢话要信神，我哋系需要认识呢一位系灵嘅神，同埋系认识佢嘅话语。因为我哋相信嘅神系灵，我哋睇唔到、见唔到佢、摸唔到，我哋唯一能够认识佢嘅就系透过佢嘅话语，我哋能够认识。呢、这个亦都系点解保罗喺度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话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我哋要有人系将神嘅话语传开去，等我哋知道我哋信嘅呢位神系点样样。喺度《申命记》一章四章一节，我哋今日嘅经文话：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而喺度上一次我哋都读过嘅经文，亦都喺《申命记》六章四至到六节。我哋话呢一节嘅经文系犹太人嘅信经，系犹太人嘅信条。希伯来文叫做 Shema， 系要听，系要听呢个字喺度《申命记》入面出现多过一百次。呢一个 Shema 呢一个信条点样讲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无论是新约旧约，当圣经话我哋要听嘅时候，都系多过系只不过系听见。好多时我哋话收到啦，听见啦，但系系咪真系入咗心入咗肺，定系左耳入右耳出？系永远都系多过系只不过系听到系收到，而系真真正正系进入咗内心，由内至外系有个改变。改变我哋嘅行为，改变我哋嘅生命。嗱，呢一个先至系真真正正嘅听到，系听见。耶稣基督喺度福音书入边，曾经有好多次都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喺度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五节，喺度马太福音十三章九节都系一样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嗱，其实神系主权嘅神。我哋要听佢嘅话系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系个人嘅层面，另一个层面系国家嘅层面或者系民族嘅层面。嗱，我哋先睇睇系个人嘅层面。嗱，经文好多嘅经文喺《申命记》都话，遵行他嘅道，谨守他嘅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利未记》十八章五节都系咁讲。有人问，咁唔守呢？唔守会点啊？好奇怪嘅，人真系有罪性嘅，都未谂到守神嘅律例典章系有神嘅祝福，有啲咩嘅祝福，就先谂唔守会点样样？ 如果我们手有神的祝福，不守当然就神不会祝福。我们成日的印象就是神是凶神恶煞，拿着个斧头就是跟着你，看看你几时是不守他的律例典章，一刀就劈下来。我们成日觉得神是好像是想惩罚人，是想用他的律例典章来控制我们。其实神只需要将他的保护挪开，我们已经就很不得掂。但是你说经文真的这样说的，遵行他的道就怎样得以存活，不遵行难道会死吗？你说下低有个例子就可以给你见得到为什么经文说守他的道会是得以存活。在1999年，是20年前，有一个女仔叫做 Jane Davis， 她是去到黄石公园 Yellowstone Park， 她是在那里是跳降落伞。她跳的那些不是真正的降落伞，降落伞在飞机上高跳下来，很高的。咁你就隨時好多嘅時候俾你係拉降落傘呢開咗佢，咁你就平安降落。佢嗰種叫做 base jumping。base jumping 呢就係、是、你喺啲高嘅地方跳落嚟，但唔係飛機可以個懸崖，可以係一個拖嘅 building。嗱你得幾千尺嘅啫，二三千尺。所以你掹唔切呢咁就大件事㗎啦。嗱佢喺度黃石公園跳 base jumping，她是预备跳五次，她的老公呢就在那里帮她摄影她跳。跳到第四次呢，她真的掹不切那个降落伞，就怎样跌死了，当场跌死。那为什么这么奇怪，这个人要去黄石公园跳五次，还要叫她老公拍照，这么奇怪。原因她是在那里示威。因为黄石公园是不准人在那里 base jumping。有一条律法是不准人在那里 base jumping， 他就在那里示威，你不给我跳咩？我偏要跳，我要跳五次，我的老公帮我拍了来到是做证据。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律法使我们存活，神的律法真的为我们好，所以我们是得以存活。但是当我们不去守他的律法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不单止是在这里个人的立场，亦都是在这里国家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在这里申命记一章四章一节的尾，说听神的话语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这个我们上次都讲过了，以色列人就是不肯进入应许之地，派十二个探子走去探，探完十个探子都说好得人惊，所以少数服从多数，不够胆进入应许之地，结果就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结果除了约书亚和加勒，全部是死在旷野。整个民族听神的话语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不听神的话语亦都是有相反的出现。美国现在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但是现在已经是远离神，不准在公众的场所是挂十字架，不准在公众的场所是挂十戒，不准在公立的学校来到是祷告，越来越离弃神，所以美国会继续是走下坡。其实我们见到我们这位主权的神，我们真的要听他的话。他的话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神的诫命是他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他给我们力量的保证，是他们 是神给我们是祝福的邀请，给我们机会有成长，有机会荣耀神。俾我哋系讨悦，知道点样去讨悦我哋呢一位系天父。所以神嘅诫命系用我哋守神嘅诫命系快乐嘅特权，系神祝福嘅源头。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我哋真系要听神嘅话，因为佢系主权嘅神。第二点，我哋见到系独一嘅神。喺度《申命记》六章四节话：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嗱，呢一条嘅诫命同埋系十诫中嘅第二诫系好密切嘅关系。唔好为自己雕刻偶像，什么形象嘅偶像都唔好雕刻。我哋所信嘅就系独一嘅主。以色列人好可惜，有一个长远拜偶像嘅历史。早喺度埃及嘅时候，佢哋已经见到系有好多唔同嘅偶像。埃及系充满偶像嘅地方。当佢哋去到西乃山，当摩西上到去山上高去接受法版，嗰班以色列人喺山下做咩啊？拜金牛。去到旷野，使徒行传七章四十二至到四十三话俾我哋听，原来以色列人喺旷野度一样喺度拜偶像。嗱，摩西俾咗我哋三个例子喺度《生命记》第四章，俾我哋见到有啲点样唔同嘅偶像。第一个偶像嘅例子，佢俾我哋见到嘅系喺度巴力皮尔嘅经验。记唔记得咩嘢事喺巴力皮尔发生？嗰个摩押王加勒系请咗巴兰嚟咒助以色列，结果神保守佢哋咒助唔到，于是巴兰就献计俾摩押王，系你用啲摩押女子嚟到引诱以色列嘅男士。结果真系嗰啲以色列嘅男子同佢哋行淫，有一个直情仲将一个摩押女子啊带翻自己嘅营地入边。当日神击杀咗二万四千个以色列人，二万四千个。啊，令我谂起一节嘅经文，希伯来书系十章三十至到三十一节，话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神自己是审判自己的百姓，那日杀死二万四千个以色列人。摩押王想攻打以色列不成功，巴兰想去造就以色列都不成功，居然怎样成功啊？就是用亲善的战略，是用什么？是用美色来到诱惑，用友谊嚟到系攻击以色列，结果当日死咗二万四千人。所以圣经话俾我哋听咩啊？不要与世俗为友，雅各书四章四节；不要沾染世俗，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爱这个世界，约翰一书系二章十五至到十七节。好可惜，而家一般嘅教会都唔能够做到分别为圣，佢哋系效法呢个世界。佢哋觉得若果系教会系变到好似其他世界一样，就会点啊？啊，嗰啲人会多啲嚟教会，因为点解？觉得教会同佢哋冇乜唔同，所以咪会嚟参加教会咯。其实呢一个谂法系错嘅。若果教会同埋世俗都系一样嘅话，点解啲人会走嚟教会啫？世俗就已经有啦，系嘛？佢嚟教会系特别唔同，我哋要分别为圣。而家直情亦都有人主张咩啊？话哦，有啲教会就好似 CEO 嚟到系管理呢间公司咁，有啲教会完全唔接受世界嘅嘢。我哋应该系行喺当中，喺圣经有咁讲过咩？行喺中间，睇经文点讲？不要与世俗为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我哋唔系话噏得就噏，尤其是做传道人，我哋系要有圣经嘅根据。好可惜，而家好多嘅教会因为要接受呢个世俗。佢哋嘅圣所就变成点啊？好似个剧院一样，佢哋敬拜嘅程序就变咗一种嘅娱乐。呢个真系好可惜。Campbell Morgan 系一个系好资深嘅一个基督徒，系一个牧者。佢讲咩啊？佢话一间 最不像世界的教会才能为世界做最多的事。一间最不像世界的教会才能为世界做最多的事。嗱，呢个系第一个嘅偶像喺度，《申命记》第四章系与世俗为友嘅偶像。第二种嘅偶像系咩啊？喺西乃山上边嘅经验，《申命记》四章十至到系十九节，我哋见到神同以色列人立约喺西乃山度啊，颁十诫俾以色列人。突然间佢哋见到呢个西乃山上高系乌云密布，山上边系有火焰。是升天，山下低的人民他们是见不到有什么的形象，他们只是听见有声音。见不到形象重复出现在《申命记》四章十二和四章十五节，有什么那么重要啊？见不到形象，听见声，神是应要我们听他的话，不是要见到什么形象。当我们见到有形象的时候就怎样啊？就会有样学样去做偶像。所以神不要我们见到形象，要我们听见他的声音。在这里《申命记》四章十五至到十九节，所以说不要是用水里面的鱼，用空中的飞鸟，用地上爬行的动物，不要用日月星辰来到做任何的偶像。这个是神教导我们。有一个是很有智慧的犹太人的学者，他说什么？他说一个人能够听得见神的人，就是一个能够看得见神的人。一个能够听得见神的人，就是一个看得见神的人。在到《申命记》二十节，四章二十节，神说我带你们是脱离埃及，这个是一个铁路来的。为什么埃及是一个铁路啊？铁路是烧到又红又热，就好像满有罪恶、满有偶像的地方。神说我带领你们出埃及，出了这个满有偶像的地方，你们不再需要偶像，你们只需要我这位独一的神。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是喜欢拜偶像。那我们看到第三个例子，就是在这里加底斯的经验。究竟加底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记得加底斯就是以色列人又埋怨没水喝了。今次已经是第二次了，在腓利丁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是埋怨没水喝。当时摩西怎样？以杖击石出水。今次第二次了，神跟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摩西怎样？又拿着个杖又走去剥下去。因为这样，神跟他说什么？你不可以进入迦南地。哇，你说什么神这么恶啊？以杖击石和吩咐磐石出水有什么不同啫？为什么要这么紧张？问题就是他没有听紧神的话语，他是用了自己的意思，用了他的杖，自己的意思和杖就成为了他的偶像。他的支杖是在这里埃及入面同法老王斗法，就是靠呢支杖嚟到系显神迹。佢出到去红海，分开红海，就是靠举起呢支杖，变成咗佢嘅偶像。所以喺《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神点讲啊？佢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乜嘢叫做烈火啊？系审判嘅神。乜嘢叫做系忌邪嘅神啊？系妒忌嘅神。你说妒忌，妒忌不是罪来的吗？妒忌比你和我就是罪了。因为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是罪人，我们还去妒忌其他人的话，这个是罪来的。但是神的妒忌不是罪，因为神他自己是最好的。他要意识，他要摩西是得到最好，他要以色列人得到最好，就是依靠自己。但是当以色列人，当摩西是依靠第二样东西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出现问题，因为他们不是依靠最好，所以神是绝对有权是去妒忌。在这里，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经文都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颂赞归给那雕刻的偶像。 在《申命记》四章三十五、三十九节，除他以外，再无别的神。所以我哋好小心，我哋见到摩西系列出咗三种唔同嘅偶像，第一种系咩啊？与世俗为友。第二种系真系以形状嚟到代替咗我真神。第三种就系自我，自己嘅意思，呢个都可以成为我哋嘅偶像。嗱，我哋再睇睇第三点，就系神系有智慧嘅神。是要学习他。圣经成日都话神的智慧人睇起上嚟是愚拙，其实人的智慧才是愚拙。在旧约，智慧这个字是跟一个人的性格是有关，不是说只是 头脑入面的知识，甚至不是你知识的运用，这个是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 Dr. Roy Zuck又是我一个很喜欢的神学家，他说什么？他说智慧是一个人能够在与造物者的关系和责任上，有技巧地和成功地遵守他在世间的道德秩序的原则。是和造物者的关系，是我们的性格，那就不是说我们喜欢追求神的智慧，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就去做，我哋唔中意就唔做，因为系我哋嘅性格系与神嘅一个关系嗰阵时，就应该系成为我哋生命嘅习惯，我哋生活嘅习惯，成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好啦，我哋见到摩西喺呢度又俾咗我哋三个例子，俾我哋见到追求神嘅智慧能够得到啲乜嘢嘅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什么？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神在这里《申命记》四章五节说，我照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列例典章教给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那业的地上遵行。能够是有律例典章给他们入到去迦南地应许之地，来到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其实我们若果读约书亚记，我们都知道神已经是预备好了一切了。约书亚唯一是需要做的话的事，就是要分别什么是神的智慧，什么是神的旨意，然后行在神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那他就能够是进入迦南，打败所有的国家。但是很可惜，有两次约书亚是没有遵行到神或者寻求神的智慧，没有去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以致他是全军覆没。那你说进入迦南地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其实进入迦南地跟我们好相，跟我们进入主的安息是很相似，是等于一个基督徒是进入主的安息。有很多基督徒都经常问我，死啦！我都唔知道我自己系咪真系得救？点知道我哋系咪真系得救？其实你知噶，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自己系咪真系得救，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有冇真真正正系追求紧神嘅智慧，系咪真系行喺神嘅旨意里面？呢样你应该知道。当我哋继续追求神嘅智慧，行喺佢嘅旨意入边。我哋一定会到达目的地，我哋一定会系得到进入主嘅安息。第二个好处系咩啊？第二个好处追求神嘅智慧，就系、是、能够成为外邦人嘅榜样。申命记四章六至到八节经文话，喺度申命记四章六节话，他们听见这一切嘅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其实这节的经文是变成了一个预言。如果我们记得犹太人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曾经有一个叫做士巴女王，在这一个列王纪上十章是一至到九节，他就是听见所罗门王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得到是所罗门，听到所罗门王的声誉，他是来拜访所罗门王。 佢对所罗门王话：佢话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嘅事和你嘅智慧，实在是真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喜悦你便使你坐在以色列嘅国位。示巴女王真系听见系所罗门王嘅智慧，嚟到系参见所罗门王。其实我哋做基督徒都系一样，我哋应该系成为外邦人或者话未信主嘅人嘅榜样。若果我哋系时时追求神嘅智慧，我哋嘅身上系显出有神嘅智慧嗰阵时，啲人见到会点样样啊？都会嚟追求嘅。咁我哋就会有机会系同人哋传福音。所以我哋见到第一点就系我哋能够进入主嘅安息。第二点是能够成为外邦人的智慧外邦人的榜样。第三点是什么？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的家。以色列国的四周围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都是有他们的偶像，拜偶像。所以随时随地以色列人都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他们的子女会有一天会离弃神，来到是跟着四周围的这些国家来到拜偶像。这一件事真的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是出现。在士师记二章七至十五节告诉我们听，当约书亚死了之后发生什么事？以色列人真的走去侍奉巴力。巴力是外邦人的神，是一个偶像来的。他们离弃了耶和华。所以我们见到早在生命记神已经是叫摩西是教以色列人。在生命记四章九至十节说，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神是教导以色列人怎样将神的话语是传给子子孙孙。第一点是什么？不要忘记以往所发生的事，你亲眼所见到的事，你千祈不要忘记神的作为。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不要让神的话语离开你的心。尤其是在仔女的面前，仔女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哋遇见有大事，遇见有困难嗰阵时，离开咗神嘅话语，离开神，仔女系一眼就见到。如果我哋喺有危难嘅时候，仍然对神嘅话语不离不弃嘅话，我哋会教导我哋嘅仔女，原来神嘅话语系咁重要。我哋第三点唔好唔记得，仲要将神嘅话语系传俾我哋嘅子子孙孙，以致我哋系能够得到有一个属灵嘅家。所以我们追求神的智慧有什么好处啊？最终能够是进入主的安息，我们可以成为外邦人的榜样，我们还可以是有一个属灵的家庭。第四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是守约的神，是要敬爱他。其实希伯来文这个约字 Berit是很有趣，在这里这个生命记出现了是27次。个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是食饼，是大家食面包。很奇怪，有些姊妹，我弟兄姊妹见到眉头都皱埋，听见。其实犹太人和中国人很似的，中国人都很喜欢吃的，犹太人又很喜欢吃。所以怎么立约就是食面包、麦饼。中国人是怎样？我们见面的时候第一句就西人就问你好吗？是吧？我们中国人见到怎样？吃了饭没啊？我们真的很喜欢吃东西的，跟犹太人很相似。在中东原来大家一起签约呢，就是怎样？一起麦饼。在这创世纪26章我们见到以撒和是阿卑米勒是立约的时候，就是大家麦饼。当神是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出埃及记24章11节 讲啲长老同埋系摩西喺度山上做咩啊？喺神嘅面前又吃又喝啊！啊，如果你唔知道，原来呢个就系立约咧，你就谂住哇乜咁为食噶？啊，喺咁嘅情形，仲喺西乃山上系又吃又喝，其实系同神立约。嗱喺度圣喺度呢个生命记入边话俾我哋听，频频提醒我哋，神系同以色列人嘅列祖系立约。嗱，呢一个系亚伯拉罕嘅约，呢个系无条件嘅约，唔系因为以色列人系做咗啲乜嘢嘢，呢个系得救嘅约。啊，如果我哋记得加拉太书讲俾我哋听咩啊？我都讲过好多次啦。每个以信为本嘅人就系亚伯拉罕嘅子孙，呢个约亦都系同我哋立，唔系因为我哋做咗啲乜嘢嘢，全部系神嘅恩典，系神嘅怜悯，系神嘅爱。但是《申命记》入面所讲摩西的约是什么？摩西的约是有条件的。若果我们遵守的话，神会祝福；我们不遵守的话，神是会咒诅，是会管教。这个就是我以前讲过的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个也是证实我们得救的最好的印证。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会继续行在神的旨意入面，会继续是与会继续是守约。所以我们见到亚伯拉罕的约是得救的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全部神的恩典。但是摩西的约是救赎的果。当我们没有救赎的果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救赎的恩，我们根本是未得救。有人说，那这个神都很恶啫。成日就係睇我哋有冇守佢嘅約，唔守嗰陣時又話要造就，又話要管教。其實好多時管教係出於愛嘅喎。你睇下我哋管教我哋啲仔女，係咪？唔係我哋嘅仔女我哋都唔管教啦。我成日同我兩個女講㗎，佢哋細個嗰陣時有時曳咗上嚟要教要管。我話你哋係我個女，我先至管你咋。如果你是出面不懂得的，我都不会那么得闲来管你啦。因为你们是我的女，我爱你们，所以我管教你们。神的管教也是一样，神的管教是出于爱。希伯来书十二章是六至到七节，我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由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好可惜，我哋见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就系因为唔守约，以致系遭受到神嘅管教。喺度主前722年，神系透过亚述国系灭咗以色列。主前722年，喺度主前586年，神又系透过巴比伦嚟到征服系犹大国，跟住喺度主后70年，神又透过系罗马将系以色列灭咗，连圣殿都毁坏，最后犹太人系分布全世界，直至到系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系再次系复国，建立以色列国，但系到而家为止，佢哋仍然冇自己嘅圣殿系可以敬拜神。我刚才说神的约和神的爱是分不开，好像我们管教我们的子女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才管教。我们见到在这里申命记4章31节告诉我们，又提醒以色列人是神的怜悯，以致是跟他的列祖和他们的列祖来到立约。经文话，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他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这个是他的怜悯。在《申命记》4章37至39节讲什么？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有没有见到是神的怜悯，是神的爱？我刚才就讲了，我哋能够系被神拣选成为神嘅儿女，唔系我哋做咗乜嘢，系神嘅怜悯，系神嘅爱，系神嘅恩典嚟。但系唔好停留喺嗰度， 你有没有见到四章四十节申命记讲什么？所以这个所以很重要，所以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我们要有一个回应的心，因为神的怜悯祂的爱，以致我们要爱回神，以致我们要用爱来到守祂的诫命。若果没有爱去守祂的诫命是守不到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是用爱心去守是永远守不到。就是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敬畏神，他们怕神是多过他们爱神，他们有一个怕的心，他怕神。但是你 不是靠你的爱神，你是不能够守得到他的律例典章，你不会主动去爱神，你不会主动去守他的律法。所以我们见到个心字在《申命记》里面出现了是有多过四十次。摩西是提醒以色列人，你要用个心去守，你要爱神才守得到。嗱，我们见到在《申命记》，神是第二次将他的律法是颁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但是跟四十年前的律法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什么？所不同的现在的守法不同。摩西提醒以色列人是要用爱心来到守，才能够是守得到。但我们再看看最后一点，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要服从他。神的公义在哪里给我们看得到？神的公义其实在他的律法，在他的十诫律法中我们看得到，是神的公义。我们刚才讲到，当神是在第五章颁十诫给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之前，在四章尾讲什么？提醒以色列人他的怜悯，四章三十一节提醒以色列人他的爱，四章三十七至到三十九节。而最后在到颁十诫之前，申命记五章六节再一次提起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再一次是提给以色列人听他的恩典，是他将以色列人是救出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守逾越节，是吧？守逾越节是来做什么？纪念神的救赎，纪念神的爱。跟我们守圣餐很相似，我们守圣餐亦都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我们真的要是纪念神，记得神爱我们，救赎我们，以致我们有一个回应的心来到是守祂的律法，如果不是守不掂。记不记得我在这里讲申命记的介绍的时候，我讲那个保姆的比喻。那个保姆的比喻就是好像我们是被请回来，当我们觉得自己是被请回来的话，主人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做咯，主人不在这里你就不做咯。你不会主动去照顾这个是 BB 仔。但如果你是自己的仔女的时候，你真的会关怀照顾，见到他有什么需要你就会去做。这个就是成一个保姆和一个父母不同的地方。除非有这个爱心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是真真正正守神的律例典章。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神救了我们，我们要守神的家规。而我们守的时候，我们有个喜乐的心，不再是愁眉苦脸。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愁眉苦脸，去到旷野没有这样没有那样的时候，就很大的埋怨。其实能够守神的律例典章是我们的福分，不是说被人逼着我们去守。我们见到第五章是重复了是十诫，十诫很有意思，头那四诫是跟神的关系，最后那六诫是跟人的关系，而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一诫就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和我们刚才讲这个犹太人的信经信条六章四节是很相似，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是我们的独一的神。嗱，呢个系同埋你不可有别的神系一致。嗱，咁你话既然唔可以有别嘅神啦，咁点解仲需要第二条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一条已经包括啦，唔可以有偶像啦，冇其他神啦。但系你记唔记得以色列人喺西乃山下边做金牛？佢哋唔系拜紧咩邪神，佢哋系要一个系佢见得到嘅偶像嚟到拜耶和华。佢哋以为自己拜紧耶和华，所以第二节嘅第二戒就讲咩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你就算拜真神，你用偶像嚟拜你都唔可以。第三戒讲咩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名。嗱，呢个同埋我哋主祷文入边。要尊神的名为圣，其实是一致。但是我觉得这一届的经，这一届又是大过，只是口头上不要妄称神的名。你说我没有啫，我没有亵渎神了，我的口。但是你的行为呢？个行为很重要啊。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到荣耀神。但是当我们的行为是亵渎神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妄称了神的名。第四戒是什么？当守安息日，是唯一条十戒入面在新约没有再提起的戒命。那你说是不是不用守啊？这样这个戒命是跟以色列人的记号来的，不是说给所有的人。其实早过在西乃山已经是叫以色列人是守这个安息日。其实神自己六日是做创造，第七日休息已经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也都是意识着什么在这里，生命记还没进入迦南地，将来进入迦南地他们能够得到安息，是意表着这个安息。也都好像我们能够进入主的安息里面一样。那你说怎么守啊？守哪日啊？这个就是罗马书十四章五节里面所讲，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但是 又有人呢看日日都是一样。这个只要我们是有这个心守哪日其实反而不是那么重要。第五至到第十戒是同人的关系，一开始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人。最后第十戒是不可贪恋别人的一切。好有趣的，如果你看看第十戒和第一戒两个有相似的地方，这两戒都是针对我们的心。其他那些是什么？做到出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是行为你。但是第一戒和第十戒是看我们的心。当我们是不犯十戒的时候，我们不会犯其他的戒命，起码五至到十戒很多都不会犯。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说，当你望一个女人你是有歪念的时候，你等于是跟她已经行了淫，是由个心开始，由第十戒开始。你有没有贪恋别人的女的，你有没有贪恋女色？第一和第十戒又与第一戒是比较重要过第十的。当你若果是真正你的心里面是有独一的神的时候，就点啊？你唔会贪恋第啲嘢，因为你所贪恋嘅就会成为咗你嘅偶像。如果神真系独一嘅话，你就唔会系犯第十戒。所以我哋见到点解耶稣基督话最紧要嘅诫命系咩啊？尽心尽意尽性系爱神，爱嗰一位独一嘅神，然后其次系爱人若己。我哋一齐嚟再睇睇。讲到十戒，相信就有好多人就会动起只耳仔。咦，唔系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唔再喺律法之下咩？有好多经文都系咁讲噶，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作你嘅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有人话好嘢，不在律法之下，唔再需要系守律法。是不是这样解释这节经文？如果是这样解释的时候，就和很多的新约旧约都有抵触的了。 例如马太福音28:20，大使命，凡我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约翰福音8:51-52，遵守我的道就不见死。这个和申命记我们刚才所讲，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就得以存活，很相似。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都有很多经文讲什么？在主里面或者是爱主的就怎样？遵守我的命令。那就会和很多经文有矛盾的了。咁呢节经文究竟系点解啊？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其实就系不在律法嘅审判之下。我哋嘅审判啊，如果我哋守唔到律法，个审判唔喺我哋嘅身上，个审判已经系去咗耶稣基督嘅身上。我哋得到赦免，所以罗马书6:14讲咩啊？我哋乃在恩典之下，系耶稣基督救赎咗我哋。以致我哋喺恩典之下，我哋唔再喺律法嘅审判之下。嗱，你可能会话啊，咁嗰啲犹太人嘅礼仪咧，使唔使守啊？嗰啲礼仪系有佢嘅意思，但系最紧要嘅系咩啊？最紧要要守嘅系道德嘅律法。我哋仍然系应该要守道德嘅律法，唔再喺。这个律法之下的意思是不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再要讲讲的就是敬畏神和爱神的关系。这个摩西都看到，所以他颁完十诫之后，在《申命记》5:22-33又走回头告诉你们，当日颁这个十诫的时候，哇，我们见到神的荣耀，山上面有火，好大个火，俾我哋见到神嘅荣耀，我哋要敬畏神。跟住佢喺度《申命记》5:29讲咩啊？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嘅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嘅子孙永远得福。要敬畏神。咦 ，Sydney， 你头先又话要爱神，而家又话要敬畏神，咁边样先至系真啊？敬畏神其实是申命记的一个主题来的，有很多经文我都已经是举了出来，很多经文都说我们要敬畏神，但是爱神亦是申命记的主题之一，神爱我们又是申命记的主题之一。那你说敬畏神和爱神都是申命记的主题，两个有没有矛盾啊？有没有相对啊？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很多我们都很敬畏我们的爸爸。我们爱不爱我们的爸爸？爱。尤其是我，我很怕我爸爸的，因为我很曳的嘛。那我成日在这里玩，我真的能够听得到，训练到我的耳仔，你听见他抽锁匙呢，都未入门口我已经脚都软了。但是你说我爱不爱我爸爸？我很爱我爸爸。所以敬爱同埋敬畏同埋爱绝对唔系矛盾，绝对系冇冲突。我哋可以敬畏神，我哋亦都可以爱神。一个敬畏嘅心，好多时系出于我哋爱神嘅心。嗱，我哋系结束嘅时候，我哋不妨再睇一睇神嘅话语当中系教咗我哋乜嘢啊？神系主权嘅神，我哋系要聆听佢。我哋见到神话有就有，神话立就立。遵守神嘅话语会点啊？帮助我哋得以存活。嗱，唔好唔记得头先嗰个黄石公园嘅故事啊。点解守神嘅律法系能够系点啊？得以存活。佢系独一嘅神，我哋系要敬拜佢。我哋见到摩西亦都系举咗三个例子出嚟。如果我哋记得嘅话，第一个偶像系咩啊？第一个偶像就是真真正正是做一些有形象的事出来是代替神，这个是偶像。第二种的偶像是什么？自我，好像摩西这样靠自己的意思，这个自己就变成偶像。第三种是什么？与俗世为友，变成很多物质，甚至人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我很有趣，我的女儿在找男朋友，如果大家有介绍，有人介绍的呢，就介绍给我的女儿。她都很乖的，她跟我说爸爸， 佢话其中一个条件佢要咩啊？佢要呢个男仔唔会当佢系偶像，佢自己话亦都唔会当呢个男仔系偶像。嗱，呢一个就俾我哋见到，真系人真系能够成为我哋嘅偶像。第三系佢系智慧嘅神，我哋要学习佢。啊，佢嘅智慧能够帮助我哋咩啊？又系三点，能够进入主嘅安息，能够成为外邦人未信嘅人嘅榜样。第三点系咩啊？是能够是有一个属灵的家。跟住第四点我们看的，他是立约的神。这个立约和我们立约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全部都是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爱。所以立了约之后就怎么样？我们要服从这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是要守他的律例典章，尤其是是律这个道德上的律法。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生命记。这个生命记真的不是一部古老十八代的书，生命记真的给我们见到是满有你的恩典，满有我们是应该学习的地方。我们学习到你就是那一位主权的神，你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神，你是有智慧的神，你是守约的神，你亦都是公义的神，以致我们应该是听你的话语，我们应该是单独地敬拜你，我们应该是学习你的智慧，敬爱你和服从你的律例典章。愿你都是继续祝福我们分享是生命记的时候，愿你都是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亮光，让我们能够是明白你的话语，以致能够活出在我们的身上，来到是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起立。